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寂寞的夜和谁说话？滴答叮答。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和谁说话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滴答叮答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